在一块。 惩罚我。 荡，高山流水白云间，四书五经留意清雪，知府生前任意立志心的交汇又在眼边，温良恭俭让记心前，暖暖的阳光洒在布满青苔的窗帘，人人檀香萦绕花中嫣然的脸，翻开藏经的那卷尘封的宝典，期盼前世的你会再出现，清风拂岸笔墨纸砚，我纵横十年，白瓦青砖堂前春烟飞入谁家园，指尖缠绕的思念是你我的红线，那一夜花灯如昼的江南，轻舟逐浪山外青山，江南杨柳 车，

解释，能笑得出来都没事。

慵懒的午后，活力 Music 和你一同享受音乐慢生活。 I'm not afraid to die. 从白天持续到黑夜。 糟糕，过去 say goodbye， 暂时改变走向未来。 追寻你跟我们的画面，你是每刻那么新鲜，你才是我爱情剧本。我跨过沙漠，越过海洋，穿越时间线，只为能够更加靠近爱情。它让我疯狂，我对你的想念在脑海浮现，只是想你出现，告诉自己不要弄掉那你。 关上了灯，亮着的回忆仿佛星辰。我已经不再哭泣，但整个人失去了体温。 会想到那些浪漫时分微笑的我们和无谓的争论，虚掷多少的缘分。 总想洒脱我那迟迟不来的爱情。 有时候张开怀抱，你才知道自己有多脆弱，开始习惯隐藏，不再乱想。不找了，找不到的，你还在想些什么？这世界已经疯了，就别再自找折磨。别找了，找不到的，上帝已如此忙碌，该来他总会来的，别找了。 一分之一的幸运，不为遥远的距离狂执的

我梦见我轻盈自由的腾空，随后画面切到我背着你遨游，你眼睛开始闪烁点点星光，可能是美梦来得太突然了吧，那时候在一起的时间很多，只不过珍惜的意义还没搞懂，虽然说如今已经分开很久，有时候还是不经意想你的笑容， 也回忆慢慢间被遗弃的从前，我看见我们从爱与不爱走向前，你站在门的另一边，我才发现拥有失去不过一瞬间。 经过我 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时光，在我们身后长出宝宝的翅膀。我已经虚度了时间，它经过我，疲倦，像从未被爱。 住感伤，此刻该靠着你肩膀。还记得你最初单纯的模样，如今你历经沧桑，哪怕会受伤，我也愿永远这样守候在 无数次的来到 そそいで悲しみにさよならしたこんなに今あふれている光のかけらまばゆいほどに踏み出したその一歩に迷いがないわけじゃないんだよそれでもただ伝えたくて素直にあるがままに忘れることのない思い

到更好更远的月亮，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我想要你。 I think I know that you really, really love it. 我会贴心设计。